攻读《有地德传》第六章。会议厅周围的人怨声一停止，亚述军队总司令敖罗菲乃在全体外邦民族前向阿西约尔及一切阿蒙子民说：你这阿西约尔，你们这些厄弗拉因的佣兵算得什么？今日竟对我们说预言，劝我们不要攻打以色列民族，说他们的天主会庇护他们。拿布高外还有谁是天主？他打发他的兵力要从地面上将他们消灭，这不是他们的天主所能施救的。我们当他仆人的攻打他们，就像打一个人，他们绝抵抗不住我们马队的威力。我们的马队要将他们踏碎，使他们的山岭饮他们的血，使他们的平原充满他们的尸首。他们在我们跟前绝不能立足，必要完全灭亡。这是权势之主拿布高说的。他既如此说了，他的话绝不会落空。至于你，阿蒙人的佣工阿西约尔，你说这样的话是存心不良。从今天起，直到我向着逃出埃及的民族复了仇，你再不要见我的面。当我回来时，我军队的刀剑，我仆从的长枪要刺穿你的肋旁，你要倒卧在伤亡者中。我的仆人如今要送你到山地，将你弃置在一座位于隘道上的城中。你暂不会死，直到你与他们同归于尽。如果你心里真希望这些城池不陷落，那又何必垂头丧气？我已说了，我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敖罗菲乃遂吩咐侍立在营幕内的仆人捉住阿西约尔，送到拜出里亚，交给以色列子民。他的仆人就捉住他，领到营外平原，再由平原带到山上，直到拜出里亚城下的水泉旁。那在山顶城中的人一见他们，就拿起武器由山顶的城出来，同时所有的弹石射手向他们抛石，挡住他们上来的路。那些人伏在山下，将阿西约尔捆了，抛弃在山路，然后回到自己主帅那里。以色列子民由城中下来，走到他跟前，将他解开，带到拜突里亚，引他去见城中首长。那时城中首长有西莫昂支派的米迦的儿子敖奇亚，还有哥托尼尔的儿子加布里，莫尔基尔的儿子加尔米。他们遂召集城里所有的长老，众青年和妇女也都赶来参加集会。阿西约尔站在民众中间，敖奇亚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即回答，将敖罗菲乃会议中的议案，将自己在亚述子民首领中所说的，以及敖罗菲乃对以色列家所说的大话，都一一告诉了他们。在场的人民于是伏伏在地，朝拜天主，呼喊说：上主天上的大主，你看看他们的骄傲，可怜我们民族所受的苦辱，请你今日眷顾那奉献于你的人民。他们遂安慰阿西约尔，对他大加称赞。敖奇亚以后由会场中引他到自己家里，且设宴款待长老。那一夜，他们终夜呼求以色列的天主救主。